历史性的记录，此时关注到这点的大多都多是媒体之类的专业人士，观众更多的感觉倒是又一次10-0的节奏，只要接下来赢下团队赛。擂台赛时1-3的呼声，此时已被10-0全面取代。呼啸这边专程随队而来的铁粉们，此时明显消沉了很多。 刘浩被方睿以那样的优势取胜，对他们实在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他们原本还期待的刘浩可以上演个1-3的惊天逆转，为他们狠出一口恶气呢。结果呢，他们完全没能在比赛中看到他们的副队长有这样顽强的斗志，在方睿猥琐的伎俩中完全失去了方向。呼啸粉们很沉默，非常沉默。 看到满场星星粉们兴奋的呐喊，他们心底很不是滋味。这种喜悦本该是属于他们的呀，因为方睿原本不就是他们呼啸战队的一员吗？他所采用的技战术，即使换在了气功师身上，对于呼啸铁粉来说，也到处都是熟悉的影子。这是昔日为他们带来喜悦的身影，而现在呢？ 粉丝自制的那面呼啸旗帜，无论主场客场都会飘荡在上空的呼啸旗帜，此时有些颓然地垂落在了一旁。呼啸的骑手玩家此时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精神，其他人却都没有去打扰他，因为他们都清楚，方睿本就是这位骑手最喜欢的呼啸选手，方睿离开对他而言已是痛苦。 但到现在看到方睿以创纪录的成绩对呼啸完成了一个1-3，那心情已经无法用言语来表述了。接下来的团队赛会打成什么样呢？呼啸战队的这些铁粉在此时竟然都对自家战队产生了怀疑。他们的队长、核心唐昊，他们满怀期待的新一代选手赵玉哲。 他们希望继承鬼迷神移的林峰，他们觉得特别超值，战队捡了个大便宜的刘浩。在个人赛里，在擂台赛，他们都是以极为夸张的差距被对手给击败。再之后，由他们这些人组建而成的团队，拿什么去战胜星星呢？呼啸战队的团队实力可并没有让人可以津津乐道的地方啊。 这一点，呼啸自家的粉丝比谁都清楚。而星星团队呢？第9轮至今未逢一败，这是他们呼啸可以拿下的对手吗？铁粉们怀疑了，怀疑自家战队能不能赢得这场比赛，怀疑自家战队号称争冠的口号是不是靠谱？这赛季呼啸战队的成绩好像还没有上赛季稳定啊。 不是说放走了方睿大大后，战队会建立起更加合适的全新模式吗？全新模式是什么？呼啸粉们多少也有点看出，就是完全摒弃了猥琐流，队伍从昔日会有不少投机取巧的猥琐，变成了一支多为正面强攻的力量型战队。这或许看起来更有王者风范。 荣耀10年至今的冠军战队，除了蓝宇会有剑走偏锋的路子以外，收获其他8冠的战队都是这样堂堂正正的大气场。呼啸本赛季也在努力营造这种大气场，可是这真的适合呼啸吗？昔日犯罪组合虽然一直没有人会认为他们是联盟最强，但是有他们在，粉丝心里总是觉得踏实。 无论战队境遇有多艰难，他们都会对队伍充满信心。可是现在呢？战队成绩只是比上赛季有所下滑，目前来说还是跻身在季后赛区的8强席位中。可是为什么大家心中都是那样的忐忑呢？现在的呼啸让他们越来越觉得好像失去了什么，这种累感不爱的感觉，真的很让人不喜欢呢。 呼啸最忠诚的粉丝们彷徨着，而此时场下的呼啸战队选手心情也是一片低谷。个人赛核心唐昊上阵，被叶修直接打爆，而后本队连输2阵。 擂台赛三位实力选手轮番上阵，结果被方瑞，曾经是他们队中一员的方瑞，用 32% 的生命就将他们悉数拿下。这是多大的一种讽刺啊！你们放走的选手随随便便就收拾了你们精心栽培的三位选手，此时能让人们想到的只是有眼无珠、买椟还珠之类的经典成语了。这份尴尬，呼啸战队的选手感受最为浓烈。怎么办？击败对手当然是最有利的还击，只是此时输得东倒西歪的一个又一个呼啸选手都好像沉浸在刚才的败局中无法自拔了，只剩下那些没上过场的二线选手在一旁着急的团团转。 怎么回事？都输傻了吗？ 终于队中还是有一个人说话了，阮永斌，呼啸战队的牧师选手。治疗，因为在任何一支战队的不敢替代性，所以无论是否在战队中担任职务，总是拥有比较超然的地位，再加上治疗选手的转会流动性通常较小，在一支战队中往往还很有资历。阮永斌就是在呼啸战队打了已近6个年头的一名选手，当年是和方瑞同期入队的。方瑞这一走，阮永斌可就成了呼啸战队中最具元老分量的一位。原本他只是一个服从指示、不愿意多话的选手，可是眼看着战队士气不振，主力选手个个都是双打的蚂蚱一样，实在忍无可忍，终于站了出来。治疗，作为只需在团队赛出战的选手，他们受个人赛战果的影响往往都会比较小，他们总是可以以一种相对理智的姿态，置身事外般的看着队友们在单人赛事中心理士气上的起起伏伏。于是在这最重要的团队赛时刻，一个心理稳定的治疗往往能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但是很遗憾，阮永斌在呼啸战队实在是话有些少，他并没有好好利用过职业特性所带给他的特殊存在，此时冷不丁地站出来说话，大家望着他，眼神中全是茫然，完全没有那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还有团队赛没有打，足足一半的分数等着我们去争取，大家打起精神来。 阮永斌努力勉强自己说着这些自己并不擅长的话。这种话谁都会说，这种道理事实上也非常浅显，此时需要的只是当头棒喝般的力度，一力斩断选手心中在单人赛事中形成的动摇。但是阮永斌这一棍实在没威力，他在这说着，大家也都看着他，但是士气呢？士气依然没有被点燃。也就是刘浩在旁拍了拍手，挤着微笑说道， 永斌说的对啊，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还有5分可以拿下，大家为什么都好像已经完全输掉了一样呢？ 刘浩是队伍副队长，本赛季在粉丝圈中人气不错，在队中人缘也不错，他此时说话明显比阮永斌要管用些许。阮永斌长松了口气，有些感激地看了刘浩一眼，他庆幸这位副队长还能保持清醒，还能理智地看待比赛形势。刘浩一脸理智型的微笑，其实心中超烦。下场后看到队员们的神情，看到呼啸铁粉团的沉默，他就知道他的表现恶心到了不少人。但是刘浩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能以一种近乎残酷的伪装将自己真实的心情掩盖下去，然后表现出最适当当下场景的姿态。于是他和那些出场过的选手一起郁闷地沉默着，于是在阮永斌出来点了两句，其他人都毫无反应的时候，他就能勉强自己好像已经被点拨般的清醒起来。于是他像一个副队长一样开始接过阮永斌的棒，敲打起其他人。 看看我们的粉丝，千里迢迢来支持我们的粉丝，他们都在难过，都在消沉呢，我们为什么让他们这样失望？大家快点打起精神来，让我们呼啸的旗帜再一次飘荡在这片场馆的上空。先输的是比较多，不过总共也就是5分而已，接下来只一阵就可以抢回这5分，到时候显示在那计分牌上的只会是一个5比5。 我们输了吗？ 并没有。 在客场拿到五分，或许应该说是胜利吧。现在我们还有争胜的机会啊。 刘浩竖起一根手指，向所有人强调着，我们要拿下的只是一场。 别废话了。 呼啸队长唐浩此时突然出声，很有些不礼貌地打断了刘浩。 别说是五分，哪怕只是一分，能争取我们就不能放弃。 唐浩咬着牙说道。 唐队说的是，哪怕是一分，我们也不能退让。 刘浩被唐浩打断也没有流露出丝毫不快，而是立即出声附和唐浩。唐浩顿时成了整个士气鼓舞中的最高潮。 走上去击败他们，难道你们甘心被某些人这样打脸吗？ 唐浩叫道。这话的指向相当明显，而把一个昔日呼啸的功臣如此森森地推向了仿佛仇人一般的位置，也着实有些难看。如阮永斌这种队中旧臣听到这话，脸色都有些不自然。林静言、方瑞离队离得都算是和谐，但内里到底是怎么回事，队里自己人还不清楚吗？这事儿也无关什么对错，只是一些队伍发展必然要经历的选择。只是在这样的选择中，他们是被抛弃的，本该引以同情，呼啸战队方面更不该有这种针对他们的情绪。方瑞是赢了擂台赛，而且赢得呼啸很难堪，但是这是比赛，只有胜负，无关其他，难道要方瑞在比赛中放水不成？唐浩这赤裸裸的表态，阮永斌挺不爽，但是对众其他选手呢？赵玉哲、林峰这些刚刚被方瑞抽过的，却都被唐浩这出格的态度给完全点燃了。